为伟大领导者金正的统治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叙利亚和英国的报纸皮特吉发表了文章。叙利亚的《十月报》7号登出金正日同志的照片，载文指出，他把朝鲜劳动党建设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母亲党，将领袖党群众的一心团结巩固的坚如磐石，还根据时代要求来全面实施了先进政治。英国的《无产者报》6月1日用2个整版的篇幅，以朝鲜劳动党声明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题发表了文章。